希伯来书第八章。好，弟兄姐妹平安。打开咱们圣经的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一起读一遍。好，请。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建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的他们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位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下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交纳自己的邻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我。’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利益，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好，这一章一共是十三节。这一章呢，我们看到了，这是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了一句，说什么呢？说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干什么干什么，也就是说呢，它实际上是和前面那一章有关联的。那么这一章当中，第七章针对耶稣的身份，主要是前七章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是说耶稣的所事，耶稣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耶稣是。耶稣作为这个神的儿子，他超越了先知；作为神的儿子，他超越了天使，超越了什么？摩西。作为人子呢，他又超越了天使；作为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也就是说，他设立为祭司的时候，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理呢，是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在律法以后设立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永远长存。好，那么从咱们第八章开始就变了，偏向于主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的所做。他所做的什么？原来是他是，现在是做。作为大祭司，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这一章呢，我们把它分成两段，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讲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真帐幕里做大祭司。那么从第七节到十三节为第二段，讲新约乃是更美之约，因为有更美的应许 并且基督也做了这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这一章当中，我们知道主要内容呢，就是说基督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他为更美的大祭司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他在真帐幕里做执事，他向神献真实的礼物和祭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一章当中讲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更美之约中保，这个中保是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这约取代了那有瑕疵的前约，这个约呢是神主动另立的新约，这约将律法写在人的心上，使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是更加亲密的关系，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认识神，使人得救赎，这个约呢就不渐衰了，不衰退，很美的约。所以这一章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更美之约。为什么咱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有新约旧约啊，新约旧约，到这新约旧约为什么有这个新约和旧约啊？你没有旧约哪有新约，对吧？你没有旧哪有新呢？啊，所以说没有不好的，哪有更好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分析一下这个旧约当中它为什么有瑕疵，那么新约为什么是更美之约？那么这章当中呢，主要是给我们讲到的有关于更美之约，它是主所知的，真帐幕和亲手所知的，而且呢，主耶稣基督在里面亲自做执事，他所献的是真祭物，是天上事情的本体，也就是说呢，我们原来大祭司所制的帐幕，或者是所献的祭物是一个影像，不是本体，是一个影儿，但是是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子。也就是说呢，摩西建的帐幕啊，我们就是说感觉到非常可怕和非常吃惊，就是说他是在山上，上帝指示他的样子。所以说，你看他做那个。这个大祭司的衣袍，还有各种针线，用什么线来绣，用什么，连海豹皮什么都有，是吧？都是上帝在天上指示他的样式。这里边的话呢，如果你要这研究透的话，研究不透的话，每一样东西都代表天上美事真体，所以说很有意思。那就是说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他们的。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呢，学问要比我们要深厚多多得多，因为他们一生一世的研究就研究不完，因为神已经研究完了，所以神的吩咐就那一点的东西研究不完。所以这更美的中保主要是这儿强调耶稣基督他所得的职任更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所担保的是更美之约，因为前约有瑕疵，因为前约呢是凭着更美之约的应许所立的，因为前约因渐旧渐衰必然归于无有了，因为它渐旧渐衰啊，它就归于无有。所以说这是这一章当中，还有当这一章呢还有一个就是更美之应许，应许赐给那里面的，也是这个应许原来是外面的法律啊律法，是我们是被动，是吧？这是更美的，是从里面出来的，就是印在人的心本上刻的，说这个律法是更美。第二呢，这个应许呢是更亲密的关系，耶稣基督在中保，我们有更亲密关系和上帝。那么第三，应许每个人都有更深切的认识。第四句，应许有完全的赦罪。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大祭司呢，就是说这个大祭司是什么样的大祭司呢？他在哪儿呢？不是在这个摩西制度的帐篷里边，也不是在亚伦制度上面，而是在一个新的帐幕。这个新的帐幕就是说是天上所执打的至圣所，也是这个至圣所是谁执打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亲手亲自所执打的帐幕。这第一。第二的话呢，耶稣基督他是更美的执事，更新执事，耶稣基督他是新祭物，是天上事情的本体。第四呢，是新的约里面的法律，新约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恒心遵守，能够认识神的本能，带来与神更亲密的关系。这一章当中很丰富啊。另外呢，说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新约呢，我们呀有三个名称。新约我们知道叫新约，还叫后约，这叫什么？更美之约啊。新约有三个名称啊，更美之约是在六节啊，那么后约是在第七节。 而新约是在什么第八节，这三个名称文章当中，为什么必须要另立新约啊？为什么？理由何在呢？因为前约有瑕疵，是吧？第二，因为神另立新约是表明旧约有所不能行的，有所不能完成的。第三，神的选民不恒心遵守新约，这是主要之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选民他不能够真正的遵守旧约。神说我要在旧约当中说，你若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你若遵守耶和华的话的话，你的子孙要受蒙福，是吧？你要不遵守的话，你要受咒诅，对吧？新约当中不是若了，就说我要你干什么啊？新约当中我要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就是耶稣基督说我要做什么，我就要这样做啊。在新约当中，应许给新的使徒当中呢，信徒当中呢，有几个福分。这当中第一当中第一个福分是什么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心上，写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是这个就表明什么呢？表明得着神生命之灵的律法啊，生命之灵的律，这是一个福分。第二个福分，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表明什么？得着神生命的交通和供应，我做他们的神，他做我的子民，得着神的交通和供应。第三，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这表明什么呢？就表明得着神的恩膏的教训，他都必认识我，神的恩膏啊，这神的恩膏不是人自己努力来的。第四，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得着神完全的赦免。所以如果信耶稣以后不明白信耶稣到底怎么回事，信耶稣到底是我怎么才能明白圣经，信耶稣我怎么才能够得救，信耶稣我如何才能赦罪，信耶稣以后我如何才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信耶稣我如何才能让我的信心更加增长，你都从这个希伯来书都能看见啊。我怎么来读旧约？看希伯来书。我怎么来看新约？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之完美之丰富，所以说这个作者他就不能写出来，因为这个书太伟大了。如果作者出现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将一部分荣耀归于人啊，那么就不完美了。所以作者不出现，神完美的旨意。所以说新约的特点，新约我再说一遍，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内在的；第二个特点，它是神亲自教导；第三个特点是神完全的赦罪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真帐幕里服侍与地上的大祭司有什么区别呢？到底是到底他有什么区别呢？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几下，是吧？到底就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和那地上的大祭司有什么？第一，他是坐在至大者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有其他祭司呢都是在圣所里边服侍神，对吧？哎，那么但是耶稣基督是坐在神至大者右边的服侍，作为向神去给我们祈求，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向人去做一个中保来传达上帝的旨意。第二，真帐幕乃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执打的，不是别人执打的。第三，他们所献和他们都有所献上，但主耶稣基督与先前大祭司所献上的不一样啊。原来大祭司献的是公牛公羊的脂油，是吧？那么献他们的血，但是呢他献的时候呢，要进帐幕之前先为什么自己的罪，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上祭，才能够赦罪。但是他所献上的是不一样的，是神给他们是在一次献上，更详细的讲到了献上，啊，所献上的不一样。第三、第四，就是说，地上祭司所供奉的事呢，本是天上事的影儿，就是摩西所说的，你要谨慎，啊，上帝啊，上帝在那个西奈山上跟摩西说，你要谨慎，要什么？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比如说在这个帐幕当中，所有的那一些。你看咱们那个读那个旧约，尤其利未记，一读利未记头大了啊，哎， 一个金牛多少多少，一个什么多少生出来，一个哎呀，好家伙，一个公牛，一个公娘，一个一岁的公娘羔啊，这个哎呀，就变变赌。你想我赌圣经赌了，我那时候我就在20多年前我就赌了50多遍，每次都得一个字一个字赌这个利未记啊，赌半天以后就是不明白，哎，越读越明白，越读越明白，所以说一定要读啊。这圣经啊，没有一个字是没有用的，所以从头到尾好好读啊，你越读神的灵就感动，所以说圣经都是给我们的教导。那么这第三方面，第四呢，就第五呢，就是说主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伟大，这是五点与现在的大祭司不一样啊，与旧约大祭司不一样。好，第二，为什么什么是第一节所提到的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意思啊？最要紧的是吧？你看咱读一下啊，这个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干什么？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哎，那说明什么？这一章说是承上启下，对吧？说明是刚才第七章它连下来的啊。我们所讲的是讲什么呢？在第七章里边呢，第一要紧。第七章咱们回忆一下，讲到什么来着？讲到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身份，对吧？他做了一个总结，大祭司耶稣做大祭司就是第一圣洁无罪，然后呢无玷污，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句话很让我们呀吃惊一下，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诸天是什么意思啊？诸是什么意思啊？多，对吧？哎，那诸天，天，诸天，很多天的大祭司，说耶稣基督高过诸天大祭司，是与我们合一的啊。在旧约当中呢，这刚才我说的这个是在7章第26节，是吧？7章第26节说到了，就是说，26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是刚才我说了第一要紧的啊，第一要紧的还有什么呢？在旧约当中，圣所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一个核心啊。以色列人宗教生活呢，就是有这个我们所说的宗教生活当中有这个很多节气啊。原来在纽约的时候呢，有人呢就想办法说，哟，咱应该做一下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生意哈，开个这个犹太餐馆啊。就来找我说，我们开这餐馆，你是学神学的，我们猜着能不能赚钱啊？因为是犹太餐馆很少啊，你月节这个节呢，犹太人很多节嘛，对吧？那一个节当中可以吃很多东西，一个节吃的东西，研究研究犹太人的东西是不是能做这个哈？我说啊，你要是开的话呢，肯定呢是个，就是说，是没有的，对吧？大家都没开，但是呢，你生意呢肯定是没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不会让外邦人去开一个餐馆他来吃，啊，他犹太人他现在还是感觉到我们是外邦人，你摸一下就给你颠就会摘了，你还开个餐馆让他来吃，那不可能的，这是，是吧？那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很多的节气，但是他们自己自我感觉还是我们是最圣洁、最上帝的选民，我们和上帝是最接近。你们所有的好处都是从我们这得来的，包括你们的这个什么，这星期一个星期有7天，是吧？你很多的节日啊，那不都是从我们来的吗？我们是直接啊受上帝的啊授予者，而且你们是传予者，是别人传给你们的。这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当中呢，他们献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礼节。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献祭的到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呢，他就是祭司就没有了，连那个约柜都掳走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么他们献祭呢，必须要用毫无瑕疵的所有的牲畜，包括你比如说牛，他要献祭的时候，一年献大祭司献的时候，那么牛呢是 浑身上下都是红的，然后一点的那个白的毛或者别的颜色都没有。所以后来以后呢，经过他们多年，他们要复国的时候，突然间在这个死海啊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一个发现这个牛啊，那个牛毫无瑕疵，哎，可以献祭了。又发现什么呢？又发现那个他这个红海里边的蜗牛啊也出现了。这蜗牛里边的那个颜色，用那个颜色提取出来的颜色做那个伊福德啊，伊福德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对吧？那个紫色必须要从这个死海里边那个上那个蜗牛身上那一点儿提取出来，那是纯粹的紫色。所以他们就好像找到三样东西，就说明了这个国家要复兴了。果不其然，国家已经啊复国，是吧？1948年6月14日，是吧？这就复国了。那么这个复国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即将来临的一个信号。等到以色列全家啊都回国，这个是叫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什么门口了。所以说耶稣基督来的之日呢是非常非常近了。原来过去的时候在使徒时代呢说我已经在门口了，现在呢就是说肯定是更近了，不可能越来越远，是吧？而且呢是什么，看这些大灾难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不要打盹睡觉，要警醒，油了少了的赶紧再去买点都装瓶子里边，是吧？就是说现在呢还来得及，这耶稣说来之前快烧没了再去买，来不及了就是啊。十二个童女的故事，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基督成了我们的中心。先前是强调一条一条的条规，对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这个抢夺别人的东西，不可十条诫，那叫什么条规？一条一条的条规。而现在是强调的，就是一个人，神子，耶稣啊。过去呢是强调道理。一个一个道啊，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现在呢，强调是道成什么肉身，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道成肉身，这谁呀？就是耶稣基督。过去是强调安息日啊，安息日你要干什么？安息日你要做什么？所以说呢，安息日一定要守安息日，你安息日连和面盆都不能动。您这地上掉的东西都不能捡，你要是家里没有柴火，你上外边一捡柴火，别人看见以后呢，就怎么着啊？石头打死。有一个以色列人到营外，家里边没柴火，啊，没法吃饭，他出去捡柴火，捡一点柴火，让别人看见了，报告啊。那时候人就报告了啊，就报告了，报告了以后呢，报告到摩西那一个，摩西说怎么办？啊，摩西就没办法了，求神吧。神就说一定要拿石头把他打死啊，按照律法来说，所以拿到营外就捡着柴火就把他打死了啊。按照上帝律法，你说是谁能活啊？没有一个人能活。所以说当时就这样原理。现在呢，有些人糊涂到一个地步啊，糊涂到什么地步呢？就说信耶稣啊，他就糊涂，这些牧者都是糊涂的。你在中国他也有安息日会。就说呢，我很守星期六啊，星期六不做事儿，我星期六呢就去做礼拜，就什么这个北京那个冈瓦士教会就是安息之会啊，不明白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完美计划，他的代赎羔羊的意义何在啊，还用自我为义，自以为义来去代替耶稣基督宝血的所谓感觉到不完美。这就叫糊涂，安息日会糊涂啊，糊涂啊，确实是糊涂。所以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替了所有一切，我们就大胆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所有的一切我们不能够遵守，因为你违反了一条律法，就等于犯了众律法啊。所以说，你即使你不犯这个，你犯了别的，也是犯了别的地方，和杀人一样。所以说，你无法用你的好的行为来 来代替耶稣基督的救赎工具工匠。好，第三，照着山上的样式有什么重要性？他经常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那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是否不过是形状和影像？比如说今天我们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敬拜神，是一个什么？上帝在天上为我们让我们做的一个影像和形象，也将来在天上还是敬拜神，而且是大声的赞美啊！这样，今天是这样。那么，我们真正的实体是在天上，真正的帐幕也是在天上。因此，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是照着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就极为要紧。所以，主耶稣特别的警戒摩西，要他谨慎，一点不可含糊。就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让你怎么做你就干什么做啊。那么按照律法来说，那么你犯了律法就得打死，那就没办法，人就是说已经判了死刑。每一次人照着自己的行为和方式来服侍神的时候啊，每一次人照着自己的行为和方式服侍神的时候，必然出错。所以说呢，我再说一遍，每一次人照着自己的行为和方式来服侍上帝，必然出错。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看见的只是形状和影像，唯有全然顺服神，你全然的顺服上帝，那么你做的事情就能够在顺服当中、服侍当中做的本体的心意中。我们在顺服当中，在服侍当中，因为我们完全的顺服，所以就做着本体上帝的心意中，这个时候上帝就悦纳。我们知道，在这个撒马尔记上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就是说啊，实际上撒母耳这个和这个扫罗的时代，那么撒母耳呢实际上好心好意，是吧？撒母耳呢一看，哎呀，这个百姓马上就急着火燎要去打仗了，是吧？那打仗之前必须要先求问神嘛，当时是吧？那他是好心好意，那我要尊重神，我要是吧献祭。一看撒母耳迟迟没来，是吧？怎么回事？没按时到达，所以他就献，啊，献把这个祭献上了。就是因为这一次献祭，不但失去了王位，还失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失去了最宝贵的是和上帝的关系，啊。而大卫，你想想。杀人谋杀是吧，谋杀完了以后呢，然后呢他是什么？完全的认罪，向上帝完全认罪，我确实得罪了你，我得罪的是唯独得罪了你啊，是吧？那个诗篇说啊，求你用牛膝草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这是大卫的认罪是彻底的，不再犯。而扫罗呢，啊，他呢就是他不悔改，他是什么？就是变本加厉啊。所以说，这个撒母耳记上15:22就告诉我们一件说，就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然后呢，下面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公牛的脂油啊。那就是说，在上帝面前要顺服，要听命，比你用你的方式来服侍上帝，而且自己的性情不改变，神就不悦纳啊。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扫罗是上帝所高的君王吗？是，上帝亲自拣选的君王。上帝亲自让撒母耳去高的这个君王，最后却被上帝弃绝，这如何来解释呢？所以说，人不可认为自己已经得救就可以任意妄为啊。扫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是要努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谁说的？保罗说的。 所以说呢，要努力面前，要警醒，不但要警醒，还要得胜，得胜才能行建筑。哎，我就一直想这个题目，我想了好多年，怎么来啊？所以说我这个题目的话呢，今天呢就把它讲完它啊，讲完这个警醒，因为警醒我把它缩短了，九回呢变成了这个讲五回哈、啊，因为讲太长了以后就是下就不行不舒服了哈、啊，所以呢再讲的话呢，得胜先不讲。先讲点别的，然后让大家放松放松啊，这个然后呢再讲得胜啊，这个呢是我多年来在神面前向神求的一件，如何才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把神的道理讲清。所以说我讲的同时对我自己就是警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撒母耳是个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和大卫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例子，是吧？你扫罗，你看他没去就谋杀人，他不就是献了个祭吗？完了，这一下就是上帝弃绝他，离开他，一离开他，马上魔鬼就来了，是吧？魔鬼来了以后，他就招鬼，招鬼没办法，他就找那弹琴的，他没这么巧找大卫，大卫就是上帝高的，所以说他招鬼的时候，招鬼的人都知道事儿。啊，招呼人他知道哟，这个大卫就是将来要篡我位的，说拿刀子抡他，抡了好几次没杀着，是吧？所以这个大卫和撒母耳他们的明显的对比是撒母耳，这不是扫罗，扫罗就是不悔改啊，而且最后呢，他还去求那交鬼的，是吧？交鬼的就交了一下，把撒母耳给交上来了，可能我估计呢，不应该是撒母耳，可能是鬼啊。你说你为什么要教着我呀？啊，是吧？哎，这个所以说这个教鬼的话，你招鬼就来鬼。那么，而他不但要杀大卫，还要杀撒母耳，这是扫罗啊。所以说硬镜像，骄傲在败坏之前。这是这个箴言书上说的啊。哎，那么大卫呢，让我们看见他在上帝面前谦卑不谦卑，拿单来警告他的时候。你看他不说我是王啊，你来警告我，把你扣下来，就像耶利米一样，是吧？耶利米是在圣经当中啊，从来唯一一个从来不说好话的，不说吉言，单说凶语，是吧？这个先知说耶利米在整个先知当中是最伟大的啊。耶利米呢，他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啊，天天哀哭，天天哭叫耶利米哀歌啊。哎，他呢在。别人就劝他说：“你说点好话不就行了吗？是吧？别再说这个了。我岂可违背神的旨意去说好话呢？我宁愿在这个水牢里边啊淹死，也不能够得罪神。就这样，所以说，也做一个先知，在做一个真正先知，在以色列时代，就是要被杀，因为他得罪人。哎，大卫的话呢，他不这样。大卫一听拿单说啊，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他说神的旨意我愿意顺服，而且他做了好多的诗篇，悔改的诗篇，是吧？所以是这大卫和扫罗的这个区别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全然顺服主，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才是真正坐在无限的主的身上。要顺服，有的时候顺服就做了事，不落好不要紧，不落好你要高兴，为什么呢？你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人家说你什么，你就有祸了，是吧？哎，人家说你好了，等于是你得了奖赏了，你不能说得两份儿啊，上帝那还一份，不是？哎，当你说责备人的时候，不是不落好，那是上帝都会记下来，上帝是永远的奖赏跟预备，是吧？所以说，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除了约翰之外，那么所有门徒都是被杀？而犹大除外，犹大是上吊死了以后呢，肚子炸了啊，因为他得罪神的话，他你看犹大也是个例子，犹大他要悔改，他能得救，他即使把耶稣卖了，他能悔改，但他不悔改，啊，他自己上吊，杀自己，圣经上说你杀自己就等于杀人，没有人没有权利自杀，那等于是他自己上吊死了以后，肚子，啊，他一上吊以后他受咒诅。肚子越鼓越大，越大，砰炸，肠子都流出来了。这是犹大的结果啊！犹大呢，他就不悔改。有时候魔鬼呢就这样， 魔鬼让你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甚至耶稣都说了，我知道你要杀我了，那你还不害怕吗？是吧？他还不害怕，他还要去做，他就非要做不行。我就试验试验你到底能不能啊，是神的儿子，能不能上天下再下来？这去了以后一卖完了，他后悔。魔鬼都是给你个甜头吃，马上就后悔，后悔是莫及，就没有机会，最后自杀。这是这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在圣经当中学很多的功课，让我们的神的伟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比过去的使徒先知更加的清楚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所经历的都告诉我们了，是吧？哎，我们已经有先见给我们说明了。第四，新约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旧约？第一，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是吧？哎，而旧约呢是什么？写在那个约板上，然后教训以色列人，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啊，那就说明是被动的。而这现在是写在先前的律法写在石板上啊，那么这现在写在新版上。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在这个长进的一部分，就是说自己呀要亲自遇见神，亲自摸着神，亲自摸着神的话语，这才能够。如果我不摸着神的话语，我不明白，我绝不放松。哎，这样的话呢，你一定要达到目标，肯定能达到。所以从外面领受的话语和从心里边领受话语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呢？就从外面的石板上所领受的约和从心板上领受的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石板上的约是被动的，而心板上的约是什么？主动的啊，一个是 passive， 一个是 positive， 我愿意这样做。所以说这是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就知道，被动和主动的区别，就是说一个是被动和主动区别是什么意思？它被动和主动区别，它有区别，区别就在于被动是受约束的，而主动是什么？自由的啊，我自由，我可以自由的啊啊。第二，我们要做他这个耶稣上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什么？我的子民，这是神和他子民双方都欢喜快乐的事情，也就是神愿意做我们的神。因为他爱我们，喜悦我们，因为他愿意成就的事，也愿意做他神的子，这个的神啊，这是我们在地上是非常荣耀的身份和最被把握的地位啊，最有把握的地位。就是说呢，这个神说我要做他们的事，他要他们做我的子，那我要这样做的话，没有任何的事情能来做，因为神超过万有。好，这是这样，这是第二条。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天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也这个大多是直到永永远远啊，每一天都要住在神的心里中，每一天和神交通，每一天就说我昼夜思想耶和华，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一章是吧？是吧？怎么说呢 ？Blessed the man who does not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or stand in the way of sinners, or sit in the seat of mockers. But his light is in the light of meditates of the words of the Lord. He will be blessed. 就是每一天昼夜思想 ，meditate 是什么？就是你思想啊，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叶子也不枯干，按时不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是义，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他们被分除在。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占人不足，罪人在义人不足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喜爱义人道路，恶人道路却必灭亡，是吧？就说，你昼夜思想，就是大卫找到了神的这个要领，他抓住不放，就是大卫的聪明之处啊。所以说，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从至少的到最大的，他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主，这也是神在新约里的旨意。你看 但将来以色列人从最小的到最大都必认识神。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是神的新约的旨意，他所强调的每一个信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不是说非得要亚伦的后裔了，我们都是神的祭司啊。新约当中啊，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就是说人人皆祭司啊，就不要再去找神父，神找神父忏悔，不是这样啊。这是一个很美的，约翰福音也说你们所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说每一个信徒都在，我们都直接的在生命里面和神有这种生活的关系，这多美好啊，是吧？就 very confident， 非常的是吧，放心没事啊。第四，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罪的彻底的解决了，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了，都被宽恕了，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像那这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每天都得献，大祭司每日都得为自己的罪再为百姓的罪献祭，每天再献一遍再献一遍，那就是等于是第二天又没了吗？没用，是吧？所以说这是呢，就是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完事儿，不用再献祭了。所以说我们知道这四点，看到新约信徒当中生命的表现啊，我们就自己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四点把握了这四点。好，第五，前约的瑕疵是指的什么呢？前约有瑕疵，有什么瑕疵啊？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什么叫约呀？旧约、新约，什么叫约？约，所以约必须有双方约定，对吧？有这一方那一方约，这就叫约，是吧？那叫立约。那么就说约立约呢，必须有双方统一。立约必须有内容，第二啊，那有内容。立约的双方包括神和人啊，约的内容。律法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是神所给的，神能给错的吗？律法本身是圣洁的，律法本身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我再说一遍，律法本身是圣洁的，诫命本身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哪出问题了？上帝出问题了吗？没有，上帝肯定没问题啊！那么到底谁出问题啊？人出了问题，是吧？人出了问题，所以说呢，圣经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马书7:14说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啊。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就废掉了，所以把它废掉了。软弱无力，这希伯来书7:18说的。那么但因为人的软弱，以及显出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也就是说呢，因着人的软弱可以显出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如果说没有人的软弱，律法是好的，对吧？那时候律法有了，律法我们才知道救赎的宝贵，但那渐就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成全了一次给我们献祭，成全了我们救赎。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判断一下，我现在为什么安息日会他守这个礼拜天星期，安息日实际上是 Sabbath day， 是星期六，不是星期天啊。我在这个纽约时候呢，好多牧师都不明白，说安息日就是星期天啊，这些牧师呢还上完神学了，那安息日哪天都不知道啊，什么什么什么斑鸠也不知道什么鸟啊，你还在上面讲班主都不知道什么，那你研究是你必须要把它研究透的，你才能讲。那有人不懂了，不懂了以后呢，他就居然会说，这个牧师说不知道什么叫班主啊，他说班主是什么，是个知了， 斑鸠变成知了了啊。我说斑鸠很简单，什么叫斑鸠啊？啊，我说你这大你这个咱这美国很好，美国很多动物保护动物啊。我说咱哪都动物园儿是吧？你看什么叫斑鸠呢？哎，你看有些鸽子对吧，很大，哎，有些比鸽子还小一点的，都一个色灰了吧唧的啊，但是长得像非常像鸽子，所以就野鸽子就是斑鸠啊，哎，这叫斑鸠。所以这个感谢主，就是说我觉得呢，希伯来书呢越研究越有味儿啊，越研究让我们越有信心，让越研究让我们越快乐，越觉得我们如何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这是我们主要要想学习的。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到时间了，我们做一祷告啊，就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你的恩典，你的爱把我们吸引在一起，是你的灵感动我们，清楚你的话语，是你亲手搀扶着我们，以致我们不至于跌倒。主啊，就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使你在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当中所隐藏的奥秘，是吧？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和祷告、追求，让我们能够明白，好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来，去影响别人，把我们的生命传递给别人。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谢谢。